地平线交汇。爱如果走得够远，应该也会跟幸福相见。承诺常常很像蝴蝶，美丽的飞盘旋让我不见。当我相信你给我的誓言，就像一定会来的春天。我始终带着你我的微笑，一路上寻找我遗失的美好。不小心的泪划过嘴角，就用你握过的手抹掉。再多的风景也从不停靠，只一心寻找我遗失的美好。有的人说不清哪里好，但就是谁都替代不 三河市总工会、共青团三河市委、三河市妇女联合会主办的《爱在七夕香油仆燃之情诗七夕爱的诗词》精彩展播，听众石洪勇点播了韦庄的《映长天》给木心然。别来半岁烟疏绝，一寸离肠千万结，难相见亦相别，又是玉楼花似雪，暗相思无处说，惆怅夜来烟月，想得此时情切，泪沾红袖月。爱在七夕香油仆燃之情诗七夕活动由三河市总工会、共青团三河市委、三河市妇女联合会主办，听众石洪勇获得由三河市仆燃生态园提供的价值200元的爱的奉献爱情大礼包和品味1033停车提示卡一枚。9月10日前请到三河广播电视台206房间领取。

不再为你不说了，爱还有很多可能，让所有热情都勇敢的燃烧，像朵玫瑰花绽放生命的缤纷，让真的爱人不怕有伤痕，笑和泪都痛快完成，认真的追求你不懂心疼，我做我幸福的主人，真的太多是一种过程，付出的不会是牺牲，认真的坚持一生一人生，你就是最美的女人，爱还有很多可能，让所有热情都勇敢的燃烧，像朵玫瑰花绽放生命的缤纷，认真的爱人不怕有伤，笑和泪都痛快完整，认真的追求你不懂心疼，我做我幸福的主人，认真的态度是一种过程， 漫长的未来还 身旁，装看不见一样。脑去触摸，就坐在遇见你那一个角落，我们的开始已经过，沉寂在无端的时候，往事都一样刻在我心头。我想没有爱的人那些无法形容的痛，见不得光，于是用孤单的方向，没有目标的流浪，不管漫长的未来还站在前方。所有没有爱的人都一个样，我身上有的特征一模一样，人生里有独立的灯烧，将回忆放在桌上，就算有想给爱的人陪在他身旁，像看不见一样。 是由三河市总工会倡议，三河市总工会共青团三河市委三河市妇女联合会主办的爱在七夕相约湖然之情歌七夕篇章情歌精彩展播。一位网名叫愿你懂得的听众为他深爱的水母点播了这首等你爱我，真心地说愿你不离不弃，愿我生死相依。